声音，忍着不满我心里。想你的时候还不放心，陪我才觉得刻骨铭心。什么没有发现，遇见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。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 当然的忘记是。